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诞辰88周年，北京京剧院近日举办了专场演出，马长礼先生的弟子传人同台献艺，展现了他的艺术成就，请听报道。 马长礼先生在梨园界有谈吐马儿司书扬之说，他是谭富英的弟子，也是马连良的义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在京剧界崭露头角，几十年舞台耕耘，在传统戏和现代戏沙家浜等剧目当中有突出的艺术成就，被广大观众所熟悉。马长礼的弟子代表也是马先生的女婿京剧名家杜振杰介绍说， 这两天的活动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北京京剧院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对这一批的老先生啊，都感觉就是是我们北京京剧院的财富似的，也是有意识的呢，就把这老先生纪念纪念他，就是让我们这批演员，或者说在我们后边这批演员，知道我们北京京剧院的这个传承，知道我们的传承有序。还有一个呢，就主要是啊，就你比如说我岳父吧，他又多了一层，因为他是从按我们这个行里的话说，那就是这个家学包出身，从最底层熬起的，终于成了家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奋斗史，他的这个努力跟这个汗水啊，他不是说一般的人能承受得了的。 包学包顶机房双膝坠落， 这次纪念演出由演唱会和折子戏专场两部分组成。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15号到18号，根据音乐人黄舒骏经典作品改编的原创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一首首老歌将讲述一场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由北京现代舞团特邀电影人程青松跨界制作的大型舞剧《水问》将于本月15号到17号在2期剧场首演。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燕金子期望通过舞台创作呈现水的秘境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对话。在英国指挥家戴恩·兰姆的指棒下，本月15号，北京交响乐团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天方夜谭》《罗马狂欢节序曲》等曲目。兰姆还将携手青年竖琴演奏家孙诗萌带来德彪西的竖琴协奏曲《宗教舞与世俗舞》。著名演员金世杰执棒并主演的实验话剧《演员实验室》本月16号到17号将在国家大剧院连演3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至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为推动北京旅游与演艺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做好北京文旅演艺的宣传推广，全方位展示北京丰富的文旅演艺资源，积极推动参与式、体验式特色旅游发展。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共同打造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活动立足于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市场认可的新创、复排、引进等精品演艺节目进行资源整合和宣传推广，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全方位展示北京丰富的文旅演艺资源，释放北京热情，讲述北京故事，传递北京精神，彰显北京文化。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北京风采。北京时间的20:0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桥。 嗯，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以及其中的一部好剧，这就是话剧《网子》。嗯，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贾新辉，贾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 嗯，还有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一级演员，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欢迎您，松团长。 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您。 嗯，另外呢，还有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影视表演导演专业教师副教授，在京话剧《网子》中扮演京剧昆角名角蓝月芳的古月，欢迎。 大家好。 嗯，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其实呢，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有两个部分要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一部分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还有就是其中呢首推的一部京话剧作品《网子》。我们先来说说秀北京吧，因为常说啊，现在是文化为魂，是旅游为根，在文旅发展新时代到来之际，秀北京活动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呢？贾老师。 嗯，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那个市旅委的指导下，我们演出行业协会呢，协同业界的文旅演艺机构，共同打造推出了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 嗯， 文旅融合标志着文旅发展新时代的到来，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的途径。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演出资源和那个旅游资源，不仅有长城、故宫、天坛、鸟巢这些常规的旅游景点，同时还有很多精品的演出剧目。 嗯，对，一来说北京旅游哈，甭管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各地区的朋友们都说，哎，到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到北京咱们得去故宫瞅一瞅，到北京咱们得去游游颐和园，到北京咱们得看看天坛祈年殿，但是好像这些都是旅游是吧？ 对、 啊、 但是我现在发现有很多人来到北京呢，也更希望参加一些北京的这样的文化活动。 对， 比如说有很多人来到北京，那我去北京人艺看个话剧好不好、 哎、 我 在看完天安门广场了，那我要去国家大剧院看一部咱们现在国家大剧院演的这种好戏好的剧目都有哪些， 或者是去梅纳梅兰芳大剧院，我们瞅一出京剧去，对不对、啊、看看角儿们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这些呢我相信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旅游爱好者们可能梦寐以求的，但是可能之前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够，没有有机的把这个旅游啊文化呀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咱们旅游这块呢和文化这块呢各自为政，哎，宣传各自的，我这有好地儿我们希望大家来，我们这有好剧希望大家来，但是这次我简单的理解秀北京活动就是把二者相结合，是不是呢贾老师？ 对的对的没错、因为文旅融合嘛，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而且咱北京吧可以说拥有全国最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团体， 是 有最优秀的舞台表演艺术家，而且还有门类最齐全的演出场所，所以说现在到北京来看演出可能是成为游客的越来越多的一个需求，尤其特别是文艺青年会为了看一场演出呢专门来一趟北京、也会因为一场喜欢的剧目或是演出自己心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印象，所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北京演艺界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源，所以说这次跟那个旅游委共同打造这个秀北京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咱们一些游客还有一些热爱演出热爱艺术的观众， 那咱们这个文旅演出推广活动呢现在是计划推出多少部戏来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听说是分了6大手册，是不是？ 对，秀北京的内容啊也是非常丰富，形式也是多样的，有那个推介手册，有微电影，有宣传片，有 DM 单，还有结合一些比如演博会文博会的一些推介活动，包括咱们电台电视台都会有一些宣传，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的那个6个手册其实是第一次做，这个是我们做了6个分册，根据演艺门类的不同归纳了6个分册，比如说有话剧戏曲儿童剧是一个，音乐会演唱会音乐剧又是一个，然后芭蕾舞剧舞蹈歌剧还是一个，第4个就是杂技相声评书秀场，第5个是演出季，第6个呢是北京世界文化遗产跟那个北京老字号。 哦，这么一听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很全乎、咱们所知道的关于北京的方方面面文化的方方面面全都包括在里边了哈。我们问问松团吧，松团这次呢也算是咱们其中的这个一个组成部分哈。松团所代表的风雷京剧团也是咱们这一次演出季当中的重头戏的演出单位了，是不是哈？ 是。 那有幸被选上心情格外开心吧？ 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特别需要这么一个载体和一平台。 是。 因为我们这部网子呢从这个2015年啊演来已经演70场了，那么这次呢我觉得谈起这个秀北京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旅游和演艺啊等融合在一起，可能会对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的这种文化的冲击力会更大。那么原来呢咱们讲这个文化为魂旅游为根啊，可是这近些年来发展以后呢已经成这个大的趋势了，可能大家来到北京并不满足于说我就爬个长城，吃个烤鸭， 对， 看个京剧，过去咱们讲就是登长城吃烤鸭看京剧，可是现在呢、你烤鸭店可能是全国都覆盖了，恨不能哪儿都有， 世界各国都有， 对，所以说这块呢从这个文化这块显得呢就没有那么像食物那么流通，所以我这次呢感觉这个秀北京活动呢推出这几个文化的特别是咱们剧目的这个手册，我觉得对我们从文化团体来说是一个福音，所以我呢这个今天来这里边呢除了介绍我们这网子以外我还特别想就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秀北京的这个 好啊 活动 啊， 因为是这样这个秀北京呢我其实更具体的理解一点就是给大家一个省事儿的过程，就是迅速了解北京文艺文化产业的过程。你比如说吧你要没有这个手册没有这秀北京活动你得打听 啊，对， 起码你得，虽然现在网络媒体很发达你得上网得查一查， 是是是， 你还得说哪个票房好啊，或者哪个口碑比较好啊，哪个节目得选，而且你来北京呢可能不是说 你待一个月，有时候就一个星期，十天，这个时间呢，你就看看秀北京的手册，那就推荐。马上他已经筛选了很多，比方说这次刚才贾老师说，就是我们从可能100多个节目里推选出那么十几个，哎，来演出。那么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省了很多的时间，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节目是比较代表北京的，哎，所以这个呢，包括一些别的给你分类，歌舞剧啊、儿童剧啊、话剧啊、京剧啊，全都给你分好了，你想看哪个你就注意哪个门类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便利的一个好事儿。 对，就是相当于官方平台呢给我们发布了一个非常权威的，不论是对于旅游的这个游客来说，还是生活在我们北京的市民来说， 没错， 想要更快更好的了解我们北京的文化，那大家可以通过秀北京一系列的活动去了解， 是给您一个很便捷的选择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优中选优了，就跟您要了解北京的这个通关秘籍一样，掌握了这个通关秘籍，您就更好的去了解北京，认识北京。其实古月老师曾经也去过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一些城市哈， 对， 比如说去过英国伦敦哈，到那边好像也是人家把这个文化旅游都结合得很好， 对， 是吧？ 对对对，我对这点感触特别深，就像刚才松团说的这样，我觉得我们秀北京这个活动的确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比方说以前我印象挺深的，就去伦敦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戏剧专业的， 对、 啊、当然是也是文化人，所以说去那儿就是我既然来这个地方旅游了，我一定要看一场伦敦的演出，我必须得到西区去看一场戏，我才觉得啊，我来过这个地方了。那个票价也是相当高的， 也不便宜吧？ 也不便宜， 好几百人民币呢，可能都不止，有的演出 上千了。 哦， 人家好一点的座位2000-3000人民币。 我的天！ 对，但是他就是跟他当地的这个旅游结合得很好，那他这个经济收益也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秀北京的这个活动，把文化产业带进来是真的是，就是为游客着想，为这个咱们平民老百姓着想吧，是这样的。 对对对， 对，我觉得真的是对于以后来北京很多游客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就像我现在出去旅游，包括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比如我们到美国，我们很希望看个秀， 对、 我们很希望看百老汇的戏剧， 是的，是的。 然后就像古月老师说的，我们到了英国，我们也要看英国他们的话剧什么样的。 对， 其实现在大家这方面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很想融入当地，去体验当地的这种文化生活。 对， 嗯、 是。而且北京现在这个演出又非常多。 对啊， 其实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现在有文艺演出团体跟演出经纪机构大概将近3000家。 哇、 应该是全国之首了吧？ 对对， 那必须的，文化中心嘛哈。 专业的演出剧场也得有140-150家。 嗯， 2017年北京市的营业性演出场次达到2.4万场，有1000万以上的人进行观演，那票房17亿多。 嗯， 所以说这么多的演出，这么多的场所， 嗯， 游客来了。他不知道去看哪个剧更值得去看，或是自己喜欢的戏在何时何地演出，他现在都不太清楚。 对， 所以现在特别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南。 哎，那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一下， 这指南在哪儿看呢？ 啊，对，首先就是秀北京，咱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是已经是完全打造完成了，可以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了，我老百姓了，还是说正在过程当中？二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静桥问到的，我们从哪儿可以了解到这些相关的资讯？这个更重要哈。 对，现在秀北京活动呢，基本上接近尾声了，主要是宣传阶段。今年8月份我们进行策划，然后9、10月份就开始发布会，一些宣传片、微电影、手册的 DM 单等的制作。 嗯， 然后11、12月份就开始投放宣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手册， 是 我们是在北京各大剧场都会有免费领取的地方，还有一些部分的中心旅游景点，比如说故宫啊、北海呀、天坛呐、这种，我们那儿都会放一些让观众啊、游客免费来领取的。另外，在北京演出协会官网、秀北京跟协会的官微，还有北京旅游网上面也都有电子版的，也可以下载。 线上线下都有大面积的宣传和推广，大家都可以去关注秀北京的这些推广和推荐哈。 太棒了！那我再问一问题，那这些活动只是针对外来的游客吗？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们，对吧？他们能不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参与呢？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针对外来的游客， 北京的当然是都能参与全民性的更好一些，都可以去领取这个，都没问题，都是免费的。 哦啊，那这些活动这些演出会不会比如说在票价上面还会有一些优惠呀？ 目前还没有，但我们有这个计划，以后跟一些消费季什么合作，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哦，那我们就更期待了。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优惠啊，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比如说咱们接下来要聊到的网子，对不对？ 是是是， 好像十五号本这个月的十五号， 十五号到十八号， 十五号到十八号就要在国家大剧院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就是后啊。后就演了， 对对对， 是吧？ 十五号，哎呦，真的， 十五号就是 后 天， 对， 后天。 那等于是，其实这网子也是拉开了咱们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一个大幕，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好嘛，哎呦，身兼重任哈。松团现在感觉怎么样？虽然之前演了七十多场，但是这次演出格外不一样。场地国家大剧院啊，这个肩负的这个任务就是咱们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的开幕啊，是不是也很有压力呢？ 还好吧， 嗯， 我是这么想的，觉得因为这个我们刚才我说这个网的这个戏呢，从2015年10月份首演啊到现在已经演了70场了， 嗯， 那么这么说吧，应该说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哦， 嗯，因为我们是前天吧在国家大剧院啊做了一个就是跟那个观众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接触的这么一个见面谈， 嗯嗯 啊，后来呢我就发现很多的都是二刷三刷，就等于是来看这部戏的，啊，他们都很知道。当时我还说我要不要剧透啊，给大家讲，不用 ，我们都看过两遍了， 看过一遍了已经啊，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个戏呢还是很追捧的，所以我也很感谢这个粉丝们能够这么支持我们。那么其实刚才谈到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这个文化旅游这块呢，我倒是觉得呢，就是说从旅游产业的全景化全覆盖到我们现在的文化的这个全覆盖，我觉得北京的实力啊， 嗯， 应该说可以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的这个文化这个实力可以相抗衡。 对， 比方说吧，咱们现在百老汇， 嗯， 百老汇， 美国百老汇， 还有这个爱丁堡艺术节， 是， 哎，咱们逐渐的也在跟他们在抗衡。 嗯， 咱们也很多像北京国际电影节什么类似这些，其实就是缺乏一个像秀北京这样的推广宣传。 嗯， 我觉得我们的宣传还是比别人那好像是稍微差一点似的，就是我去当地吧，就感觉人家对北京的这个，嗯，到底去演什么， 嗯， 或者是主体是什么，好像不是特别清楚。 哦，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咱们秀北京活动能够，希望能够掀起这么一个序幕来， 是， 就是不单向全国的这个百姓、观众来推广。跟世界上也有一个接触，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网的这块呢，我们当然做好本职工作了，我们先把戏演好， 嗯， 起码人家来了以后推荐这个，人家来了以后不白看，一看，哎呦，确实好， 嗯， 啊，起码人家能够打个70-80分，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达到这个我们的目的，也是不辜负人家弄这个平台，所以我这块呢，我们，确实进这个国家大剧院之前，我们现在这几天也在紧锣密鼓的，还是在复排， 哦， 啊，虽然演了70场了， 嗯， 啊，我们把这个古月老师也请过来，这个然后一起能打磨。就是再反复的琢磨琢磨，能不能把这个更精益求精，因为艺术嘛，一无止境。他就 是 说，你什么时候都有一个这个潜力和空间。 嗯， 也正在做这个事儿。 嗯， 哎，那咱们这个能担任开幕大戏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是不是也是因为咱们是这个京话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在里面，更能代表咱们北京的形象呢？两位老师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因素在里面， 嗯 嗯，因为它有一个区域文化。换句话来说吧，可能人家河南的在当地，人家喜欢看豫剧 ， 哎，可能对这个在北京来他就不看豫剧了， 嗯， 那人家看就上河南看去了， 嗯，是 吧？啊，在广东人看粤剧是吧， 嗯？ 那来北京就是想这个看一看当地的这种有味道的京味儿的这种东西， 嗯， 来缓解一下啊，让增长一些京味儿的知识啊，把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民俗啊，这种体验一下， 嗯， 我是觉得这个里边呢，我想还是有这方面因素的。所以这次我们可能是咱们这个秀北京啊，咱们这个演艺家协会能够选我们来做这个呢， 嗯， 我觉得可能

对京剧有了很深的了解，而且我个人对以前对京剧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通过看这个剧以后啊，觉得京剧非常不错，真的是国粹的东西，而且后台那些事儿真的不容易。 哦， 那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对对，哎，那我们让宋团说说， 讲一讲。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情节吧。实际上就是一个剧中人啊，主人公这个秋子叫，他呢是原来是一个生意人，也就是这生意破了，有这个赔本以后呢，他就无心活在世上了。要自杀的时候呢，等于是捡了一个弃婴。后来呢，他呢就等于是把这个弃婴呢，就是由于某种原因吧，就是带到了戏班，那么就被戏班留下来了。然后他呢进了戏班以后，他就做了一个香官，就是那个管那个服装道具啊什么的。 是、 哦 哎、我们过去那个叫香官。 香官、 哎、他就当了这么一香官。做了一香官以后呢，他由于受这个戏班的这个影响，他觉得哦，如果要能成为了角儿，就是现在的明星，那么这个我的儿子就会能够出人头地，而且他一样的生活就会很好了。所以他就努力的不顾一切的啊，甚至能够忍受一些羞辱，然后把这孩子呢培养成角儿。在这当中呢，就遇上了一些很大的挫折。那么他比如说吧，他替这个戏班的老板去顶包，入了8年监狱。然后呢，这个条件就是我去替你入狱，那么你把我儿子培养成角儿。结果8年以后这儿子呢就成了角儿了。可是呢他误会他这个父亲，觉得你办了不好的事儿了，你犯罪了，那么就不让他再接近他这个儿子。 哎呦， 所以说呢这个儿子明春呢，他呢等于就是说误会这个。那么这时候蓝月芳蓝老板，就是古月老师扮演这个角色，就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一些环节吧，那么一些情节就是给这个让这个父子两个尽释前嫌，那么重归于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去上海去演出了，结果遇上淞沪大战，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死了。那么当时这个可以说是大喜大悲啊。最后这个秋子在冥冥之中想象当中又拿着这个网子，这网子是一个道具，勒头的道具，又给这个明春他的儿子在想象中勒了一次头。 最后是一个悲剧结尾， 是一个悲剧结尾，大概就是这么个情节。因为说这部戏呢，我们一开始呢等于是从创作上来说呢还是多一些戏班后台的，不像以往的咱们展现前台的亮丽的那个种东西。因为这个起这名字网子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很亮丽的道具。它呢是在头和咱们看到的那种华丽的盔头之间的一个道具，它负责来 勒住的， 对，勒住，就是让他们结合得更好。如果你把盔头没有这网子生生的戴在脑袋上，它会疼会掉。那有了这条网子就能够很合适的保住了他这盔头在台上自如的晃悠都没事儿。那么也预示到这什么呢，就是这个秋子呢实际他呢就是说是被这个网子网住了父子情，网住了梨园情，也网住了人世间的这种曲折和痛苦。所以这块呢，刚才贾老师说呢，就是提到我们这个看完这部戏以后呢，对京剧产生了兴趣，实际我们的目的也是这个。那么可能咱们都知道，这个京剧现在呢，并不是最辉煌的时候， 是 从市场上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媒体啊，多媒体时代、网络时代发展的比较快，京剧这种传统的戏曲艺术呢，可能是一个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那么我呢，特别想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些好的这些老的艺术啊传下去呢，从我这块呢，我就想呢，特别是想让青年人能够参与进来，因为 不管哪个门类的艺术，如果没有青年人的参与，它很难传承发展下去。 嗯， 所以我呢，就是一开始写这本子的初衷呢，不是说我就进军话剧界了，我从此以后就改话剧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想通过话剧这么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形式，然后了解京剧。 嗯， 所以当时呢，我写这个本子就是下手写的时候很快，三个月就写完了。但是我想这个事的时候，我想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哦， 嗯，因为那个 必须得想透了。 对 啊， 您想啊，你如果说我就为了宣扬京剧，就形成一个讲座式啊， 对， 或者是、 那个、有点太深奥了。 对了，他这个他也还是接受不了， 就灌输嘛。 哎，想着一个好的故事，能够通过好的故事，他不知不觉的入到这故事里来，他就能够把这个京剧就理解了 啊、哦。 所以我们这个目的基本上现在呢，我告诉您几个数字，就算能达到了。我们一开始演这个戏的时候啊，还是50%的观众是50岁往上的。 嗯， 后来我们演过第三轮以后，大概20-30场的时候，就上到75%往上了。全是青年人 哦 啊，也就是说基本在30岁往下的了。 嗯， 我们这次刚从东北长春和沈阳回来， 嗯， 巡演，这次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喜悦，就是统计以后95%全是90后。 哇、哦！ 而且他们对这个特别的，待会儿我会让谷老师说，就这个谷老师在那儿圈粉无数啊！哎呀，喜欢这个蓝月芳啊，就对这个戏的感觉啊，所以这个 还是喜欢您。 所以这个就感觉就是，他呢不单是对这个剧的这个剧情感兴趣 ， 他还对京剧感兴趣。 嗯 啊，特别的就问，哎呦，这京剧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想特别想看看一个京剧。 对，就是通过这部剧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京剧的一个大门。 是这样。 哎呀，我也是90后，我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也 欢迎您去看看。 对年轻人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 他们更深入的了解的是梨园春这个文化内涵。 是，而且我们嘛，就是在我在打造这部戏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想啊，说话剧，咱们就按照艺术规律来，就要排话剧、 嗯、 所以这个戏里除我是一个京剧演员外，那么其他的几位主演全是咱们话剧优秀的话剧演员， 是 像国乐老师吧、 嗯、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 嗯、 我特意把谷老师请过来帮助我们来排这个戏。 嗯嗯， 谷老师也谈一谈在这个戏里面演的这个名角是蓝月芳这个角色。 对、 嗯、 而且是圈粉无数呀、 啊、那个别听宋团的， 是是是真的， 还是 实在 这个戏的主要的演员还是宋团那个演的这个秋子这个人物。嗯、宋团整个表演的过程中，他虽然是一个戏曲演员，但是这也是我向他学习的一个方面。我没有想到他能够把话剧把戏剧演得也这么好， 这是排练当中向您学习的结果。 我们几乎每场演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场里的灯光一打开，就看见观众都是在那里抹着眼泪，吸溜吸溜流着鼻涕流着眼泪的、 嗯、 非常动心。这是因为松团他后面有一段，就我们整个戏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段他思念他的儿子，思念明春的这样的一场戏，那简直是演的，哎呀，就进剧场去看吧，这绝对是艺术大家的一种表演。嗯、 但是我觉得吧，松团选您是非常有充分理由的。对，因为咱们其实是京剧和话剧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是的。 但是呢，松团呢内心世界呢是特别想把它按着规律演成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凿凿实实的这么一个 话剧 的这个版本。 对 对的。 所以他把您请来了，就可以从您那儿汲取更多的话剧的养分。但是您呢，虽然是这个话剧演员，但是您可以从松团身上汲取更多的京剧的这种养分，二者呢互相促进，是不是？ 是， 然后才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70多场下来不容易吧。 我那个角色里面还要化戏曲妆， 你看看， 就是前一场演完了以后，大概中间就10来分钟， 很紧的时间， 就转场的时间很紧张。 对， 就按那个，您看那个戏曲里边那个青衣什么扮相，谷老师就什么扮相。 对， 那个不是得化很长时间的妆吗？ 就得平常练呀。 哦， 你像那个谷老师，等于现在跟内行一样， 快速换装， 因为这个是两个人的事儿。啊，有那个我们有专门梳头的给古老说，但是你得配合， 对， 说你摁哪摁哪什么的，你说还不知道我就把脑袋搁这儿，这个不行。 嗯、 其实对一个，因为这么说吧，对古老师这么一个，他原来没有接触过传统戏曲，这么是其实真是很难的。嗯， 那谷老师在中在戏中也有这个唱起来这段吗？要唱京剧吗？ 在这个戏里面我没有唱，但是松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唱、唱腔。 谷老师有提腔， 谷老师有身段。 对， 你知道吗？ 身段上面的、对，因为我还是完全按照戏剧的创作人物的方法在演这个，在完成这个人物。那但是要把它演得活了，演得像了，你得像一个，你还是个名角儿。 对呀、 你得像那个人，你得是他，要把自己化成蓝月芳。所以说那个身上的做派啊，接人待物的方式啊，说话的方式啊，要像他。包括中间有一场。跟那个掌柜的开打的戏，那个枪你就先开始，松团说也可以不踢哈、你要是说你，因为你不是专业来这个的， 对呀， 你就把他抓起来也行，但我就想，那蓝月芳他是个名角儿，他在这种时候他就必须得把那个枪踢起来， 你看 他不踢起来他就不是蓝月芳， 那看角儿就得踢， 就跟松团学呀，天天就下来练啊。 哎呦，可是那是有点像刀马旦的那个活计了。 对， 是 怎么呢？ 因为蓝月芳这个人物他是挑班的角儿 啊， 所以他叫，我们戏里有一句叫文武昆乱不打， 哦， 就是他文的我的都得会， 全能来。 对，而且挑那个枪的时候，就是他用那个脚从地下把那枪挑起来一下抓住，而且还不能说我就看着去那什么、所以这要求确实挺高的， 太高了， 这是功夫、这得练一段。 吴老师好，那非常的刻苦、台上无一次失误， 嘿，厉害了，就是这样，台上无一次失误，再加上对于角色的理解，所以就应了刚才咱们松团的那句话，刚刚从东北巡演回来，这过程当中是圈粉无数，尤其是九零后的少男少女、您说说您都做什么了，怎么那么厉害啊？95%以上的观众都是冲您来的。 没有、松团夸张了。 不，我真没夸张，我跟您说一个特别实在的。 好的， 就是因为我啊，那个化妆啊，就是比较那个什么，所以我得那白头发，把那胡子呀，就卸妆的时候、 是， 可能比古老师那个卸的慢一点。 哦， 完了以后呢，我就每次出那个剧院门口，我就看好多那个，就刚才您说少男少女围着古老师那照相，啊，有一次特别逗，我好容易那个卸的比那个卸妆比那个古老师稍微的快一点， 你想抢抢这古老师风头 啊？没人理我，因为还是也这时候颜值啊各方面还是 没有。 我等于我出来的时候啊，我出来的时候结果我就听后边啊就一嚷嚷一喧、我一回头好，古老师出来了。 我天呀，万众瞩目的感觉， 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啊、 就那场演出正好是在长春。 对，长春， 长春演旁边，我们那个剧场旁边就是吉林艺术学院。然后因为我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所以说有很多我们的学生、然后对，也年轻人嘛，他们去追着看，真的有学生是在北京看了，然后说我们这个戏到当地了，到当地又追着去看，然后没去当地的就说老师你这个戏什么时候来这儿，我们还想再看，还想再学习。主要还是整个这个戏整体的好。主要是这样啊、 终于11月15号过两天在国家大剧院这部戏又要跟咱们北京的观众见面了。 对，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去看。那我坐在这儿，我就看谷老师的这个形象，其实就是像您在剧中的这个蓝月芳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您就应该叫这个名字，就特别有那个名角的那个气质。 对 啊，因为我们看影视剧啊，包括看电影，像是《霸王别姬》里面也有就这种讲那个时期的一个名角，他的一个身一个做派的一个样子，然后谷老师往这一坐就是静静的，然后一颦一笑的感觉很有那个名角的范儿。 谢， 很有古典美， 是用我们戏班的话得有那份。 对， 说你光好看他坐那飘也不行 啊， 他得有那份坐得住。我们特别是头一场 啊， 就是那个这话剧的第一场，是一个就是一个情节，就是我跟那经理 啊 求这个谷老师演这个角色这蓝月芳 啊 上场。古老师有点闹脾气、然后呢就是这时候就他那个劲儿，就是心里特有底，你必须得就我不上就不上座。 对， 就是那种感觉、那个是真是挺得必须得有分。所以我们选的时候说实话啊、我们也是在选择的时候大概有4-5个人选。后来觉得古老师这个从气质各方面啊，这个确实是，因为我们也得对这个角色负责。再一个就主要是从排练当中角色这个人你选对了，那就会顺理成章的 这个角色就会活了， 对，这戏就起来了、 哦、 而且其实这部剧为什么说青年朋友很喜欢，或者说是像我们近桥说的，为大家伙打开了了解京剧的一扇大门，其实剧中呢也是第一次将旧时艺人间的生活状态搬上了舞台，包括哈、啊、剧中还展现了京剧许多有意思的一些行规和专业技巧方面的常识、 嗯、而且还有很多专业的行话，刚刚松团还讲了一两份 上呢 对， 所以我们特别想听听这些故事，就是台前幕后，尤其是在京剧圈里边，在台前幕后哈，有哪些有意思的行规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包括谷老师也可以做做补充什么的，您也算是圈外人、嗯、您演了这部剧之后您觉得哎，哪些行规还挺有意思呢？ 有吗？来宋老师。 有很多，就是我们比方说吧，我们把那个就是封箱，就是咱们比如咱们快到春节了， 过年的时候、 啊、年底之前 、 嗯、 就是过去是春节期间不演戏、 嗯、 啊，封箱初期以后过完年才能演的， 是 啊，所以在这之前呢有一个封箱的仪式，比如说就是我们封箱仪式，这个把这个箱啊大家伙都举起来，哎，拜什么呢？拜祖师爷、 嗯、 哎，祖师爷就是咱们这个唐玄宗李隆基、 嗯、 是我们这梨园行的祖师爷、 嗯、 拜这祖师爷，而拜的当中呢还有一个，比如我是那个那下人演的是秋子，是地位比较低的、 嗯、 就伺候人的，哎，这个拿着俩垫儿，我得这个人家刚一说拜，迅速的啪啪把俩垫儿就垫在那个这个古月老师演这蓝月芳还有一个经理、 嗯、 就他们俩的脚底下、 嗯、 然后跪下，然后等起来我搀起来，这都是规矩。 嗯 啊、 哦、 还有我们比如封箱的时候用那个红色的封箱大吉四个字儿、 嗯、 把那箱封上、 哦、 而且呢这个还给大家经理发一点过年的钱啊、 嗯、 工钱，还得贴钱啊喜钱儿什么，这些这都是过去老戏班遗留下来的。 对，老令儿、 哦、 哎，老令儿、 哦、 包括呢还有我们在后台啊，像那个服装马放啊，该搁哪儿都搁哪儿， 嗯， 盔头是单一个架子， 嗯， 就那个盔帽是单一个架子、 嗯、 三衣是单一个架子，就里边那个就是我们内衣 是 哎是一个架子，然后呢我们这个服装蟒什么的哎是一个架子，所以说这块呢就是等于是一定要分开了、 哦、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我们叫水牌子， 嗯， 这个水牌子特别有讲究，就是一般的那个三路演员他是属于是、 嗯、 就是竖着写，就是高磊 啊， 竖着 啊，竖着写， 竖着写， 嗯、 啊，哎，那个，等他有点名了 啊， 就是有点意思了，是躺着，我们叫 横 着 写， 对，横着写、 嗯， 哎，等他那个什么了，说这人就是 角儿 了， 角儿 了，你说蓝月芳， 蓝月芳 坐着，就是中间蓝，左边月。右边方 哦，这么坐着写， 对，这是特，就是你一看这水牌子，你就知道这个人他在戏班里的分量。 哦， 那像高像高磊他这样，他成 我坐着， 他咋坐着？他两个字的。 是这样，过去呢，咱们戏班很少 有两个字的， 哦， 都得有个字什么什么。 如果假如说高磊， 嗯， 他没有这个字，但是比如傅连城、 嗯， 他有字排列， 哦， 就是。傅连城一共比如说吧七颗八颗九颗 是 吧，他是喜连复胜世元运， 嗯， 七颗，那比如说你赶的是就是年级赶的哪个年级上了， 嗯， 哎，你比如你复字了那就高傅磊， 哦， 直接给他加一个字， 直接加一个字， 嗯， 对，是直接加一个字， 嗯， 哎，说我是比如我是那个高胜磊， 就那个胜的那个级别， 对， 加个胜的， 对，哪个字儿是在哪个字儿上， 哦， 一般全是这样。 你说在之前想成为角儿，起名的时候就得起上三个字的名儿。 那问问古月老师吧，这部剧里边有哪些小地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呀？ 哎呀，我觉得这个戏最让我就是。嗯，印象深刻的或是说最打动我的还是这个戏的真情吧， 嗯， 就像刚才那个松团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角儿在台前都是那么风光，实际上我们这个戏写了很多台后台的事情， 对， 那像松团演的这个他叫一个官 香官 香官，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伺候角儿的人， 嗯， 那 就是角儿能够在台前那么风光，都是因为在台后有这样专门伺候他的、帮衬他的、帮助他的人。比方说他勒那个网子，他有的角儿就得指定，我就只认那一个人，他给我勒， 哦、 就别人勒的我觉得不舒服，我上去我难受， 哦、 嗯， 我就不上。 对，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些角儿呢和这些相关呢，他们慢慢的也都有就是很深厚的这种情感在里面，感情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戏里面写的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啊，然后这样的一种人之间的一种真情啊，我也觉得是蛮感动我的。 哦，哎，一般我们看到就是像一些角儿，就像那个时期的那些角儿，他们的性格呢都比较孤傲，或者是就是觉得自己是角儿了，跟一般人都不爱打交道。那您这个角色的这个角儿是一个 是什么形象呢？ 也那么高冷、啊， 也那么高冷、啊， 也比较冷。 对，人经理都求您去了、 就是， 您都不上场。 别那个那连那个水， 嗯， 一经我们那里边有那么一个情节，就是、嗯、就是。一张手我就得递过去，是这样。 哎呦，被伺候的。 蓝月芳这个角色呢，他在台前，他这个角儿，大家看的都是他台前风光的一面。 嗯、 但是那个时代嘛，就是对女人，特别是一个女，说白了还是一个女戏子。 嗯， 就是她的人生，她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悲惨的。比方说，她是这个经理的。戏班经理的三姨太， 嗯， 就都还不是一个正妻， 对， 然后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正儿八经的家庭，然后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精力、 嗯、 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舞台上， 嗯 嗯、但他生活中是比较冷，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嗯、 感觉这里面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很有故事，而且呢都有一种悲情的感觉在里面。可以让大家在戏中去探寻，去了解他们。 对 对，但是我们这个戏就是最后，嗯，很悲情，大家看完了以后很感动，但在看的过程中不会让你一直那么悲情。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松团写这个戏高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写悲剧一定不能一悲到底。 对， 一悲到底观众受不了。 是是是是是， 心脏都受不了。所以这个戏整个演出的过程是很诙谐的， 嗯、 就松团写的那些词儿啊。就是人物之间的那个关系、啊、 很接地气、 啊、很接地气，然后有很多很诙谐有趣的地方，所以说观众看的又在笑中哭又在哭中笑，是这种感觉， 真好、嗯、我们也希望着借着东北巡演的这股东风哈，在咱们北京的这几场演出当中，咱们也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走进国家大剧院，走进咱们的剧院里边，看看咱们的国粹京剧，好不好、 嗯、 那最后松团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王小鹏一起走进剧场去看看咱们的网子吧。 好， 嗯， 非常欢迎啊，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看看我们的戏。其实呢，看了我们的戏，您会感觉京剧离您并不远。 嗯 嗯，特别是青年朋友们，那么了解一些这个国粹艺术，咱们传统的文化艺术，对我们的这个知识量和我们的一些修养，应该都有很大的益处。 是的，是的，咱们就11月15号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见了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秀北京文旅演艺推广活动哈。 嗯，会有更多的好剧，期待大家，会跟大家来见面的。 是的， 嗯，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静桥，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借876的电波，我要向一个女生表白，憋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我要给你一个美好温馨的家，没那么堂皇奢华，但材料一定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要给你配置全套名牌电器，只要好的，不在乎价格。别担心我太败家，在全包圆装修，只要999元一平米，从毛坯到入住全搞定。我知道你听得到，希望你能拨打400-606-8866找我。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